陷入枯骨，却无法掩埋迁就。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。我拉的线，呼吸的歌的温柔，不再在意风的寂寞，叫我给不知结果，怎么会这么会你惊艳了我。我在梦游远对着飞来，如果我给你的伤害，我能不能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迁就。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。我拉着线，我是 是否听得见？手牵

推开黑夜厚重的幕帘，我想着想着望穿秋水时间，为什么如此瑰丽的一板一眼，是某刻相遇的风筝天。天色已经黑，用力说声 Hey， 要新的世界，告诉我你做好最苦的准备。我化四处飞，没想的太累。 昨天呢，有一则新闻在朋友圈刷屏了，说的是在禄口机场，一位旅客准备乘机返回的时候，结果发现呢行李超重了30多斤。打开行李箱一看，里面塞满了妈妈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。但这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，不少人就点赞，称这是沉甸甸的爱。春节长假结束了，离家前爸妈都在你的行李箱塞了啥呢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跟我们一起晒一晒。 喜欢看你越看是越甜蜜。的情回忆，仿佛依稀记得如何追你过程，像一盘棋。无心偶遇，万千注无预期，不知怎样继续。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面，却不敢提。七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星期天到星期一，时间飞快过去，你家在哪里？却还只是一个谜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每个号码都可以，哪一个才是你？哪个才可以代替我穿的新衣？

是我心中何去何从，谁令我感动，远离伤痛，早晨的微风在心中， 除了离家前爸妈往你行李箱塞了啥，那有个媒体呢晒了四张照片，大馒头、德州扒鸡、大枣和挂面，这些都是爸爸妈妈给孩子准备的，香肠基本是行李箱标配，大馒头也是很受欢迎，除了食物竟然还有别的东西也塞进了孩子的包里，唉，还能说什么呀，这是亲爹亲妈呀。在接下来的时段，我们要听到过完冬季加速度美人鱼。 收到你的信，带来最近你的消息，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，像一颗兴奋剂，带你放阳光满地，特别走进飘雨冬季，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，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，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过完这个冬季，你是否已如我心，冷酷的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气息，过完这个冬季，爱你的心更加确定，细心告诉你台北也好天气， 种生活里唯一的惊喜，像一颗兴奋剂。南方阳光满溢，海边究竟飘入冬季。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，回忆反复温习，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。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 世界，我不会少了情。

是初次的感觉。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我们反复播放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存在我心中的伤口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存在我心中的伤口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。就像天空般晴朗，初次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网友叫做任国勇，他说春节和媳妇儿一起回老家，临行前爸妈把阳台上的闲货给我装了一整后备箱，准备出发了，爸爸忽然发现忘了什么，让我等一等，回去拎了个塑料袋出来，结果一看是满满的一袋茶叶蛋。他说知道你上夜班经常不吃饭，早上起来直接就能吃了，这样不伤胃。听到爸爸的话呀，霎时间鼻子就酸了。 每个城市每一条街，亲人相聚离别，每个你掏心的人，算不算有缘？爱过就无怨无悔，悲伤却也珍贵。想念你唱对不对，难分别。你说你爱的真，陷的深，最后只有过

个叫做我是南通人，他说今年过年选择留在南京带孩子，母亲和弟弟则回了一趟老家，不过自己没回去却收到了足够塞满一冰箱的各种美食，光青菜就装了几麻袋，当然还有四颗卷心菜，一大袋豌豆苗，一大袋大蒜，90根春卷，还有各种咸肉香肠。叔叔知道我喜欢吃醉虾，买来虾用白酒泡好，从南通一路泡到南京。 摩托车加快速度，迫不及待就上路，赶在天亮一直要到远方，忘了吧，爱情刚刚才结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在乎吧， 说到行李箱中的爱，正如很多的朋友所言，离家前爸爸妈妈往行李箱塞的都是爱。快放假的时候，爸妈望穿秋水等待回家，返程的时候又是万般不舍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很多人忙着工作忙着学业，一年里能和他们相聚的机会很少，所以呢，只要有时间就尽量常回家看看吧，给父母一些陪伴，如此才能不辜负父母亲这浓浓的爱意。 电话打不通，我真的不懂，一声不吭的你就莫名失踪，剩我自己在咽着泪工作，吃的碗都没劲动，也不想动。站不住，坐也坐不住，没你的消息让我很不轻松，冷不防吹来了一阵风，冻结我忐忑的心悬在半空。 Thank you.

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是你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，我只有飘着冷冷的牙，抱一两声长啸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。是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，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。